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122大唐三藏法师玄奘奉诏译，初分较量功德品第30-20。世尊，云何以空解脱门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无妄施法，恒住舍性。请写空解脱门，空解脱门性空，可以过。以空解脱门性空，与无妄施法，恒住舍性，无二，无二分故。世尊，云何以无相无愿解脱门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无妄施法，恒住舍性。请写无相无愿解脱门，无相无愿解脱门性空，可以过。以无相无愿解脱门性空，与无妄施法，恒住舍性，无二无二分故。请写由此故说，以空解脱门等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无妄施法，恒住舍性。世尊，云何以空解脱门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一切智，道相智，一切相智。请写空解脱门，空解脱门性空，可以过。以空解脱门性空，与一切智、道相智、一切相智，无二无二分故。世尊，云何以无相无愿解脱门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一切之道相之一切相之。讲写无相无愿解脱门，无相无愿解脱门性空，何以过。以无相无愿解脱门性空，与一切之道相之一切相之，无二无二分故。请写由此故说，以空解脱门等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一切智，道相智，一切相智。世尊，云何以空解脱门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一切陀罗尼门，一切三摩地门。讲习空解脱门，空解脱门性空，可以过。以空解脱门性空，与一切陀罗尼门，一切三摩地门，无二无二分过。世尊，云何以无相无愿解脱门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一切陀罗尼门，一切三摩地门。讲写无相无愿解脱门，无相无愿解脱门性空，可以过。 以无相无缘解脱门性空，与一切陀罗尼门、一切三摩地门无二无二分故。讲解：由此故说，以空解脱门等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一切陀罗尼门、一切三摩地门。世尊，云何以空解脱门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菩萨摩诃萨行？讲解：空解脱门，空解脱门性空。何以故？以空解脱门性空，于彼菩萨摩诃萨行，无二无二分故。世尊，云何以无相无缘解脱门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菩萨摩诃萨行？讲解：无相无缘解脱门，无相无缘解脱门性空。何以故？以无相无缘解脱门性空，于彼菩萨摩诃萨行，无二无二分故。讲解：由此故说，以空解脱门等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菩萨摩诃萨行。世尊，云何以空解脱门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无上正等菩提？讲解：空解脱门，空解脱门性空。何以故？以空解脱门性空，于彼无上正等菩提，无二无二分故。世尊，云何以无相无缘解脱门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无上正等菩提？讲解：无相无缘解脱门，无相无缘解脱门性空。何以故？以无相无缘解脱门性空，于彼无上正等菩提，无二无二分故。讲解：由此故说，以空解脱门等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无上正等菩提。世尊，云何以无眼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布施、境界、安忍、精进、净律、般若波罗蜜多？讲解：无眼无眼性空。何以故？以无眼性空，与布施、境界、安忍、精进、净律、般若波罗蜜多无二无二分故。世尊，云何以六神通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布施、境界、安忍、精进、净律、般若波罗蜜多？讲解：六神通，六神通性空。何以故？以六神通性空，与布施、境界、安忍、精进、净律、般若波罗蜜多 无二，无二分故。江西由此故说，以无言等无二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布施、境界、安忍、精进、定律、般若波罗蜜多。世尊，云何以无眼、无二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安住内空、外空、内外空、空空、大空、上一空、有为空、无为空、毕竟空、无际空、散空、无变异空、本性空、自相空、共相空、一切法空、不可得空、无性空、自性空、无性自性空。请习无眼、无眼性空。何以故？以无眼性空，于彼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，无二，无二分故。世尊，云何以六神通无二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安住内空、外空、内外空、空空、大空、胜意空、有为空、无为空、毕竟空、无际空、散空、无变异空、本性空、自相空、共相空、一切法空、不可得空、无性空、自性空、无性自性空。请写六神通，六神通性空。何以故？以六神通性空，于彼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，无二，无二分故。请写由此故说，以无眼等无二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安住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。世尊，云何以无眼、无二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安住真如、法界、法性、不虚妄性、不变异性、平等性、离生性、法定、法住、实际、虚空界、不随界。请习无眼、无眼性空。何以故？以无眼性空，于彼真如乃至不随界，无二，无二分故。世尊，云何以六神通无二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安住真如、法界、法性、不虚妄性、不变异性、平等性、离生性、法定、法住、实际、虚空界、不随界。请携六神通，六神通性空。何以故？以六神通性空，于彼真如乃至不随界，无二，无二分故。请习由此故说，以无眼等无二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安住真如乃至不随界。世尊，云何以无眼、无二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安住苦集灭道圣地。讲习 无言，无言性空。黑锅，以无言性空，于彼苦集灭道圣地，无二，无二分故。世尊，云何以六神通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安住苦集灭道圣地？请写六神通，六神通性空。黑锅，以六神通性空，于彼苦集灭道圣地，无二，无二分故。请写由此故说，以无言等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安住苦集灭道圣地。世尊，云何以无言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四定律，四无量，四无色定。请习无眼，无眼性空。黑锅，以无眼性空，与四定律，四无量，四无色定，无二，无二分故。世尊，云何以六神通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四定律，四无量，四无色定。请写六神通，六神通性空。黑锅，以六神通性空，与四定律，四无量，四无色定，无二，无二分故。请写由此故说，以无言等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四净律，四无量，四无色定。世尊，云何以无眼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八解脱，八圣处，九特地定，十遍处。请写无眼无眼性空。黑锅，以无眼性空，与八解脱，八圣处，九特地定，十遍处，无二，无二分故。世尊，云何以六神通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八解脱，八圣处，九特地定，十遍处。请写六神通，六神通性空。黑锅，以六神通性空，与八解脱，八圣处，九特地定，十遍处，无二，无二分故。请写由此故说，以无眼等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八解脱，八圣处，九特地定，十遍处。世尊，云何以无眼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四念住，四正断，四神足，五根，五力，七等觉之，八圣道之。请写无眼无眼性空。黑锅，以无眼性空，与四念住，四正断， 四神足，五根、五力、七等觉之，八圣道之，无二，无二分故。世尊，云何以六神通无二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四念住、四正断、四神足、五根、五力、七等觉知、八圣道之，请写六神通。六神通性空，可以过以六神通性空，与四念住、四正断、四神足、五根、五力、七等觉知、八圣道之，无二，无二分故。降喜，由此故说，以无言等无二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四念住、四正断、四神足、五根、五力、七等觉知、八圣道之。世尊，云何以无眼、无二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空解脱门、无相解脱门、无愿解脱门。降喜，无眼、无眼性空，黑过以无眼性空与空解脱门、无相解脱门、无愿解脱门，无二，无二分故。世尊，云何以六神通无二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空解脱门、无相解脱门、无愿解脱门，请写六神通。六神通性空，可以过以六神通性空与空解脱门、无相解脱门、无愿解脱门，无二，无二分故。请喜，由此故说以无眼等无二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空解脱门、无相解脱门、无愿解脱门。世尊，云何以无眼、无二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无眼六神通。降喜，无眼、无眼性空，黑过以无眼性空与无眼六神通，无二，无二分故。世尊，云何以六神通无二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无眼六神通。降喜，六神通，六神通性空，可以过以六神通性空与无眼六神通，无二，无二分故。降喜，由此故说以无眼等无二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无眼六神通。世尊，云何以无眼、无二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佛实力，四无所谓，四无碍解，大慈、大悲、大喜、大舍，十八法不共法。请喜，无眼、无眼性空，可以过以无眼性空与佛实力、四无所谓、 四外界，大慈大悲大喜大舍，十八佛不共法，无二无二分故。世尊，云何以六神通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佛实力，此无所谓，此无碍解，大慈大悲大喜大舍，十八佛不共法。请喜，六神通，六神通性空。何以故？以六神通性空，与佛实力，似无所谓，似无碍解，大慈大悲大喜大舍，十八佛不共法，无二无二分故。请喜，由此故说，以无眼等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佛实力，此无所谓，此无碍解，大慈大悲大喜大舍，十八佛不共法。世尊，云何以无眼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无妄身法，恒住舍性。讲习，无眼无眼性空。何以故？以无眼性空，与无妄身法，恒住舍性，无二无二分故。世尊，云何以六神通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无妄身法，恒住舍性。讲起，六神通，六神通性空。何以故？以六神通性空，与无妄身法，恒住舍性，无二无二分故。讲起，由此故说，以无眼等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无妄身法，恒住舍性。世尊，云何以无眼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一切智，道相智，一切相智。讲习，无眼无眼性空。何以故？以无眼性空，与一切智，道相智，一切相智，无二无二分故。世尊，云何以六神通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一切智，道相智，一切相智。讲习，六神通，六神通性空。何以故？以六神通性空，与一切智，道相智，一切相智，无二无二分故。讲习，由此故说，以无眼等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一切智，道相智，一切相智。世尊，云何以无眼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一切陀罗尼门，一切三摩地门。讲习，无眼无眼性空。何以故？以无眼性空，与一切陀罗尼门， 一切三摩地门，无二，无二分故。世尊，云何以六神通，无二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一切陀罗尼门，一切三摩地门，请喜六神通，六神通性空。黑过，以六神通性空，与一切陀罗尼门，一切三摩地门，无二，无二分故。请喜由此故说，以无眼等无二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一切陀罗尼门，一切三摩地门。世尊，云何以无眼、无二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菩萨摩诃萨行？请喜无眼、无眼性空。黑过，以无眼性空，与彼菩萨摩诃萨行，无二，无二分过。世尊，云何以六神通，无二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菩萨摩诃萨行？请喜六神通，六神通性空。黑过，以六神通性空，与彼菩萨摩诃萨行，无二，无二分过。请喜由此故说，以无眼等无二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菩萨摩诃萨行。世尊，云何以无眼、无二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无上正等菩提？请喜无眼、无眼性空。黑过，以无眼性空，与彼无上正等菩提，无二，无二分过。世尊，云何以六神通，无二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无上正等菩提？请喜六神通，六神通性空。黑过，以六神通性空，与彼无上正等菩提，无二，无二分过。请喜由此故说，以无眼等无二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无上正等菩提。世尊，云何以佛实力，无二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布施、境界、安忍、精进、净律、般若波罗蜜多？请喜佛实力，佛实力性空。黑过，以佛实力性空，与布施、境界、安忍、精进、净律、般若波罗蜜多，无二，无二分过。世尊，云何以四无所谓、四无碍解、大慈、大悲、大喜、大舍、十八佛不共法，无二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布施、境界、安忍、精进、净律、 般若波罗蜜多。请写四无所谓，四无碍解，大慈大悲大喜大舍，十八佛不共法。四无所谓，四无碍解，大慈大悲大喜大舍，十八佛不共法，性空。何以故？以四无所谓，四无碍解，大慈大悲大喜大舍，十八佛不共法，性空。与布施、境界、安忍、精进、净律、般若波罗蜜多，无二无二分故。净喜，由此故说，以佛实力等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布施、境界、安忍、精进、净律、般若波罗蜜多。世尊，云何以佛实力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安住内空、外空、内外空，空空、大空、圣意空，有为空、无为空、毕竟空，无际空、散空、无边际空，本性空、自性空、共相空，一切法空，不可得空，无性空、自性空、无性自性空。请习佛实力，佛实力性空。何以故？以佛实力性空，与彼内空，乃至无性自性空，无二无二分故。世尊，云何以四无所谓，四无碍解，大慈大悲大喜大舍，十八佛不共法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安住内空、外空、内外空，空空、大空、圣意空，有为空、无为空、毕竟空，无际空、散空、无边际空，本性空、自相空、共相空，一切法空，不可得空，无性空、自性空、无性自性空。请习四无所谓，四无碍解，大慈大悲大喜大舍，十八佛不共法。四无所谓，四无碍解，大慈大悲大喜大舍，十八佛不共法，性空。何以故？以四无所谓，四无碍解，大慈大悲大喜大舍，十八佛不共法，性空。于彼内空，乃至无性自性空，无二无二分故。请喜，由此故说，以佛实力等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安住内空，乃至无性自性空。世尊，云何以佛实力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安住真如、法界、法性、不虚妄性、不变异性、平等性、离生性、法定、法住、实际、虚空界、不思议界。请习佛实力，佛实力性空。何以故？以佛实力性空，与彼真如乃至不思议界，无二无二分故。 世尊，云何以似无所谓，似无碍解？大慈大悲大喜大舍十八佛不共法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安住真如，法界法性，不虚妄性，不变业性，平等性，离生性，法定法住，实际虚空界，不随界。请习似无所谓，似无碍解，大慈大悲大喜大舍十八佛不共法，似无所谓，似无碍解，大慈大悲大喜大舍十八佛不共法性空。可以过以似无所谓，似无碍解，大慈大悲大喜大舍十八佛不共法性空，于彼真如乃至不思议界，无二无二分故。请喜由此故说，以佛实力等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安住真如乃至不思议界。世尊，云何以佛实力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安住苦集灭道圣地？请喜佛实力，佛实力性空。还一过以佛实力性空，于彼苦集灭道圣地，无二无二分故。世尊，云何以似无所谓，似无碍解？大慈大悲大喜大舍十八佛不共法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安住苦集灭道圣地。请喜似无所谓，似无碍解，大慈大悲大喜大舍十八佛不共法，似无所谓，似无碍解，大慈大悲大喜大舍十八佛不共法性空。可以过以似无所谓，似无碍解，大慈大悲大喜大舍十八佛不共法性空，于彼苦集灭道圣地，无二无二分故。请喜由此故说，以佛实力等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安住苦集灭道圣地。世尊，云何以佛实力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色境律，四无量，四无色定。请喜佛实力，佛实力性空。何以过以佛实力性空，与色境律，四无量，四无色定，无二无二分过。世尊，云何以似无所谓，似无碍解，大慈大悲大喜大舍十八佛不共法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色境律，四无量，四无色定。请喜似无所谓，似无碍解，大慈大悲大喜大舍十八佛不共法，似无所谓，似无碍解，大慈大悲大喜大舍十八佛不共法性空。可以过以似无所谓，似无碍解，大慈大悲大喜大舍 十八佛不共法性空，与色境律，四无量，四无色定，无二，无二分故。详细，由此故说，以佛实力等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色境律，四无量，四无色定。世尊，云何以佛实力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八解脱，八圣处，九次第定，十遍处。讲习，佛实力，佛实力性空。何以故？以佛实力性空，与八解脱、八圣处、九次第定、十遍处，无二，无二分故。世尊，云何以四无所谓、四无碍解、大慈、大悲、大喜、大舍、十八佛不共法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八解脱、八圣处、九次第定、十遍处。讲习，四无所谓、四无碍解、大慈、大悲、大喜、大舍、十八佛不共法。四无所谓、四无碍解、大慈、大悲、大喜、大舍、十八佛不共法性空。何以故？以四无所谓、四无碍解、大慈、大悲、大喜、大舍、十八佛不共法性空，与八解脱、八圣处、九次第定、十遍处，无二，无二分过。讲习，由此故说，以佛实力等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八解脱、八圣处、九次第定、十遍处。世尊，云何以佛实力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四念住、四正断、四神足、五根、五力、七等觉知、八圣道之。讲习，佛实力，佛实力性空。何以故？以佛实力性空，与四念住、四正断、四神足、五根、五力、七等觉知、八圣道之，无二，无二分故。世尊，云何以四无所谓、四无碍解、大慈、大悲、大喜、大舍、十八佛不共法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四念住、四正断、四神足、五根、五力、七等觉知、八圣道之。讲习，四无所谓、四无碍解、大慈、大悲、大喜、大舍、十八佛不共法。四无所谓、四无碍解、大慈、大悲、大喜、大舍、十八佛不共法性空。何以故？以四无所谓、四无碍解、大慈、大悲、大喜、大舍、十八佛不共法性空，与四念住、四正断、四神足、五根、五力、七等觉知、八圣道之，无二，无二分故。讲习，由此故说，以佛实力等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 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四念住、四正断、四神足、五根、五力、七等觉知、八省道之。世尊，云何以佛实力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空解脱门、无相解脱门、无愿解脱门？请喜，佛实力，佛实力性空。何以故？以佛实力性空，与空解脱门、无相解脱门、无愿解脱门，无二无二分故。世尊，云何以四无所谓、四无碍解、大慈、大悲、大喜、大舍、十八佛不共法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空解脱门、无相解脱门、无愿解脱门？请喜，四无所谓、四无碍解、大慈、大悲、大喜、大舍、十八佛不共法。四无所谓、四无碍解、大慈、大悲、大喜、大舍、十八佛不共法性空。何以故？以四无所谓、四无碍解、大慈、大悲、大喜、大舍、十八佛不共法性空，与空解脱门、无相解脱门、无愿解脱门，无二无二分故。请喜，由此故说，以佛实力等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空解脱门、无相解脱门、无愿解脱门。世尊，云何以佛实力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五眼六神通？请喜，佛实力，佛实力性空。何以故？以佛实力性空，与五眼六神通，无二无二分故。世尊，云何以四无所谓、四无碍解、大慈、大悲、大喜、大舍、十八佛不共法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五眼六神通？请喜，四无所谓、四无碍解、大慈、大悲、大喜、大舍、十八佛不共法。四无所谓、四无碍解、大慈、大悲、大喜、大舍、十八佛不共法性空。何以故？以四无所谓、四无碍解、大慈、大悲、大喜、大舍、十八佛不共法性空，与五眼六神通，无二无二分故。请喜，由此故说，以佛实力等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五眼六神通。世尊，云何以佛实力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佛实力，四无所谓、四无碍解、大慈、大悲、大喜、大舍、十八佛不共法？请喜，佛实力，佛实力性空。何以故？以佛实力性空，与佛实力四无所谓、四无碍解、大慈、大悲、大喜、大舍、十八佛不共法，